刘浩被干掉了。所有人在发现这一事实后都呆掉了，这太不科学了吧。被围攻了那么久的林峰还在坚持，刘浩的暗无天日反倒被苏沐橙单枪匹马的给干掉了。谁也没想到战斗居然是一对一的一端先出结果，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电视的转播还是现场观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林峰和罗吉这两人的一拖二上。林峰是被动的一拖二，罗吉是主动的一拖二，两人的较量眼看就要以媚光的法力先进告终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先搞出结果的居然是另一端的一挑一。苏沐橙怎么就这么快把刘浩给灭了？战斗正紧张，电视不可能给那端回放，大家只能继续呆头呆脑的继续看着眼前还在继续进行的战斗。苏沐橙的沐浴乘风杀回，一边和方瑞、莫凡形成三打一，一边对罗辑那边给予支援，局面顿时翻转。接应尾声的对抗迅速以鬼迷神移的阵亡为结果，转瞬之间五打五的局面就成了五打三，呼啸的牧师甚至还没来得及到阵，结束了。所有人都如此想着，呼啸一下子就少了两人，人盯人战术是没得打了。打整体，少人的呼啸打得过星星，哪怕星星没有夜修，但是他们团队的战斗力已经在连续三轮夜修不上的比赛中展现给大家了。能和雷霆的团队血战到最后一刻的团队，有谁敢小瞧他们的战斗力？要输了，呼啸主场死一般的寂静。这场失利对呼啸来说可是大大的不妙，如此一来他们就有可能和百花同分，最后一轮一起抢分。拥有直接对阵小分优势的呼啸倒是不怕平分，但是如果差上一分的话，那他们可就要被踢出前八了。百花和霸图的比赛现在怎么样了？李一博替大家一起关心这个问题。 还在进行中。 潘林看着从那边场地传来的资料。 啊，领先，百花战队现在人数上领先，他们在主场取得了人数上的领先。 人数优势往往就是团队赛里的分水岭了，落后一方若不能迅速抹掉这一不平衡，最终结果大概就将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这如果百花赢下，那么最终轮百花将和呼啸同分。301对林海的比赛已经快要结束了，301队获胜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么301队领先百花和呼啸两分，其他场次呢？雷霆目前也有人数领先优势，看来他们真的有机会赢下轮回啊。这样的话，星星和雷霆在最后一轮都将拥有七分的领先优势，但也无法大意啊。尤其星星最后一轮对手是301，301只有两分的领先，最后一轮肯定会拼尽全力。星星真要一个不小心输太多，百花和呼啸又都奋力狂胜的话，被甩掉也说不定呢。 这个几率太低了吧？ 确实需要满足的条件多了些，但星星确实不能太大意。倒是雷霆，最后一轮对手是神奇，我觉得他们已经算是彻底脱离危险了。 两人这侃侃而谈，都已经在聊下一轮的形势了，对于眼前的比赛基本没啥关注。在他们看来，团队赛已经两人落后的呼啸再无兴风作浪的本事，本场比赛已经进入收尾的垃圾时间了。但是呼啸显然还不想放弃，现场观众在沉默了片刻后，终于还是一起抱起加油，为己方呐喊助威。比赛场上的唐昊、赵玉哲那也不是有点落后就会妥协的性格，他们还在拼，还在试图靠他们的技术来扭转比赛。可星星这时已经变得低调起来，全队收缩，整体朝换人区移动，显然是要替换治疗上场了。呼啸人数劣势，即使牧师已经加入，却也无法阻止星星的整体移动。结果到了换人区这儿，星星还不是直接换人了事，还布置了一个陷阱， 胡啸不肯罢休，狂追而来，被魅光最终爆发的兽王四元素阵杀了个泪流满面。兽王四元素阵的发动条件是需要四种召唤兽在场，依技能要求站位，发动后召唤四兽的战斗力将大幅度上升，雷鹰和小飞龙的落雷和火球都像连珠炮一样，冰狼张口一喝的寒气那叫一个千里冰封，行动本就敏捷的灵猫速度再上台阶，移动时那身形时隐时现，忽闪忽闪的仿佛断片一般，能控制如此强大的召唤四兽战斗，那对召唤师来说真是一种享受。但这种享受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变强的召唤四兽依然有生命会被击杀，另外这时候他们的召唤时间就要依靠兽王四元素阵的技能时间来计算了。当兽王四元素阵的技能时间到后，召唤四兽就将集体消失，而在兽王四元素阵的技能时间里，召唤四兽的召唤都是被封印的，不能召唤更替。罗吉这个被小瞧了的菜鸟召唤师在本场比赛算是出尽了风头，兽王四元素阵结束后，这才将安文义和小手冰凉换了进来，星星随后稳扎稳打，呼啸那边唐昊和赵玉哲还要负隅顽抗，但基本就是丧死挣扎性质呢。 好，现在呼啸战队最后一员唐昊的唐三打已经倒下，呼啸战队终于还是输掉了这场团队赛啊。这样双方最终战成4-6，星星积244分，呼啸战队积237分，两队相差7分，进行常规赛最后一轮。李指导，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比赛都已经结束，啥结果都出来了，这李一博点评起来可就潇洒多了。 星星方面虽然叶修没有出场，但对这场比赛的准备是十分充足的，战术上的安排非常针对呼啸近阶段的打法，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是的，星星战队的罗辑是本场比赛最大的惊喜和意外，这是意料之外，但同时也算情理之中。 说的是啊，反观呼啸这边，对罗辑的忽略是他们本场比赛从一开始就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无论对手是什么人，只凭召唤师这职业，呼啸就应该对其有专门的战术安排。当然星星的这一换人，呼啸应该也是临场才发现的，但就算是被这样也应该有所调整，但这点呼啸并没有事先做到，直至在比赛中才想针对罗辑的召唤师魅光展开攻势，但随后做的也并不是很好。 即使这样，呼啸其实也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不是吗？ 是的，即使是被罗辑的召唤师摧毁了他们的人盯人打法，但是因为罗辑的这种摧毁是很大的一种消耗，呼啸凭借他们的顽强意志和个人能力，即使没有突破罗辑的召唤兽骚扰，但是就这样强行的消耗光魅光的法力，他们原本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很遗憾他们当时出了问题，我想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是刘昊对吗？ 是啊，就在呼啸全队都在坚持，都在等待魅光法力耗尽的时候，刘昊居然先一步被苏沐橙给解决了，这是本场比赛的又一大意外。说实话，呼啸最终输应该是输在这一点上，如果不是这儿，即使星星有了那么多的布置，但呼啸还有的打，还有的拼，但是刘昊这边的溃败将呼啸存在的机会彻底扼杀了。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刘昊是怎么会这么快就被苏沐橙给击杀的。 潘林说着，节目中立时播出了当时场上沐浴成风对暗无天日的追杀。战斗进行着，潘林和李一博两人暂时都没有开口，枪炮师那轰鸣的炮火声充斥着观众的耳朵。 苏沐橙打得非常坚决，你觉得李指导？ 是的，是前所未有的坚决，苏沐橙准确地抓住了赛点，你看他完全停止他一般会在场上做的多方策应，集中所有注意力攻击刘昊的汉无天日，发挥得非常完美，刘昊被完全压制，毫无还手之力，完全是被打爆，否则怎么会挂得这么快呢？那边林峰一个盗贼一拖三，一拖二，还坚持了那么久呢。 刘昊的表现有失水准啊。 是啊，在团队赛里被对方这样直接打爆，别说是本场比赛的这种局面了，任何比赛这都会砸烂场上平衡。 苏沐橙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是啊，他给这场比赛出了个难题。我现在也很好奇，本场比赛最佳选手最后是会给罗辑还是给苏沐橙呢？我觉得应该是苏沐橙，毕竟是凭借他的初次发挥才抓住赛点，帮助星星把握住了胜利，否则单凭罗辑的战斗方法，胜负难料啊。但罗辑对打破场上平衡所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再加上他还是个出场没几次的新人，我觉得这些方面联盟也会考量，我比较看好罗辑。那李指导，咱们打个赌，谁输了一会儿请宵夜好吗？好啊，技术统计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那这段时间让我们再去关注一下其他场次的比赛。